狼来了。从前有个小孩子，每天赶了一群羊到山上去吃草。有一天，这个小孩子忽然大叫起来：狼来了，狼来了！在山里种地打柴的人听说狼来了，都赶紧放下手里的活，带了柴刀、锄头、扁担，飞快跑来打狼救孩子。火跑到跟前一看，羊在乖乖地吃草，狼在哪里呀？大伙问小孩子，小孩子哈哈大笑起来。原来根本没有狼，是这小孩子闹着玩呢。大伙很生气，说了小孩子一顿，叫他以后不要再说谎了，就回去干活了。过了几天，大伙正在忙着，又听见那放羊的小孩子在喊：狼来了，狼来了！大伙跟上回一样，放下活，带了柴刀、锄头、扁担，赶来打狼救孩子。谁知道又上当了，根本没有狼，还是这小孩子闹着玩。上回跟你说了，叫你不要说谎，你为什么又说谎？这小孩子呢，一边哈哈大笑，一边心里在想：瞧我一个小孩子能叫那么多大人上当，多有本事。又过了几天，这小孩子又喊起来：狼来了，狼来了，快来打狼呀！大伙听见了，谁也不去理他。这个说，这孩子说了两回谎，这回准又说谎了。那个说，咱们上了两回当，这回再也不能上他的当了。哎呀，这回真的是狼来了，张着血红的嘴巴，露出尖尖的牙齿，见了羊就咬，咬了羊又来咬着小孩子了。狼来了，狼来了，快来打狼呀！这小孩子一边跑一边叫，可是谁也不来救他了。还好这小孩子从山坡上滚下来，没让狼咬着，可是他的羊全给狼咬死了。打这以后，这小孩子再也不敢说谎了。 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